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像你一样甜蜜。

九六九新歌推荐。 欢迎收听今年九六九，我是主持人乔一。今天要推荐的这首新歌叫做《用爱让世界不同》，现在已经正式登陆各大音乐平台。该首歌曲是2018海峡两岸公益论坛的主题歌曲，由知名公益歌曲《让爱起飞》的词作者刘同作词，85后音乐人李天航作曲，并由李天航和90后女歌手五月联合演唱。李天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传播系，五月是北京大学研究生。2017年，作为大学生代表，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与著名影视明星成龙共同演绎了歌曲《国家》。词作者刘同说：“爱心就是力量，我们都是在用爱做音乐，我们也祈祷这个世界，人人都可以付出爱心，用爱和温暖让世界不同。公益歌曲一定要传递爱，传递温暖，而这首《用爱让世界不同》就做到了。”接下来一起来收听。 美丽的天空，夹起一道美丽的彩虹，遥遥相望的你我，心与心相通，我们走到一起来，紧紧相拥，用爱和温暖让世界不同。 美丽的夜空，千万颗爱心闪动，爱在你我心中是同一个梦，我们走到一起来，把爱播种，让心 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，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处处充满那灿烂的笑容，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，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处处充满那无限的感动。 欢喜你美丽眼睛，点亮你穿进心里，无声无息 来，把爱播种，让幸福发芽在千家万户中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，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处处充满那灿烂的笑容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，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处处充满那无限的感动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，让我们一起用心画出爱造的彩虹，让世界处处充满那灿烂的笑容。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我们一起行动，让人人每天都有那无尽的美梦，让我们

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骄傲的鸟，我的心随你而飞，忽低忽高，想不到这一次没有了预兆，这一秒旧世界推倒，爱飞鸟， 是否快揭晓，等不了你的胡渣，是我快感末梢，看不到却听得到呼吸在笑，想得到有了眼泪如常能飘，这一秒快乐变身高，太美妙，幸福快揭晓，停不了，就像当初那样闪耀你的美貌，我的惊叹号，连面都跳到天涯海角，爱在弹跳，旋律吉他旋转环绕，眼花缭乱让全世界颠傻，是我快感多少，看不到却听得到呼吸在笑，想得到有了眼泪如常能飘，这一秒快乐变身高，太美妙，幸福快揭晓，停不了，就像当初那样闪耀你的美貌，我的惊叹号，连面都跳到天涯海角，爱在弹跳，旋律吉他旋转环绕，烟花缭乱让全世界颠倒。Here we go, here we go, 到世纪转角拥抱。Here we go. 就像一把枷锁，把我困住，无法挣脱。沉迷样的生活，锋利如刀，一次次将重伤，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，我要飞得更高。